ChinesePod.com。 在看什么？ 关于东京的纪录片。这个城市真是光怪陆离，有光鲜亮丽的一面，也有阴暗凄惨的一面。 日本本来两极分化就厉害，而东京又集中体现了这一点。在银座，上班族都是整齐地往前奔走，非常有规律。可是到元素涉谷，完全就是另外一片天地，都是打扮前卫的年轻人。 对，他们和成人世界按部就班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反。不过等他们进入社会以后，也会穿上风衣，成为银座无数白领里的一员。这部片子里就采访了好几个这样的人。 嗯，东京简直什么都有。在那里有最传统的相扑、歌舞伎表演，又有迪士尼棒球比赛，还有满街的卡拉 OK 和电子游戏机房，第一次去的人一定会头晕。 地铁更晕，像蜘蛛网一样。不过东京交通的四通八达全靠它。有人说地铁是东京的缩影，只要看一下列车和乘客，就能领略到东京的生活。 听说地铁站里有很多卖咖喱饭的小店，小的连座位都没有，人们挤在一起站着吃饭，三五分钟就搞定一餐，紧接着就赶去别的地方，整个城市都处在高速高压中运转。哎，这样的压力怎么受得了？ 难怪东京会有这么多娱乐场所，男人解压的方式就是下了班去喝几杯，而女人呢，就是买东西。 不过住久了也就习惯了，东京物价高得吓人。我有个亲戚刚到东京的时候，一天要打好几份工来维持生活。 有人做过调查，说东京是人均奢侈品消费最高的城市。 不过它也有安静的一面，城市里有很多小花园，还有一些古老的寺庙，而且东京近郊的自然风光也很美，富士山就在那儿。闲暇的时候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去透透气还是不错的。 总之我觉得东京是个特别说不清的城市，不过就是因为这种矛盾和复杂才更吸引人吧。